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7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分赞般若品第32之5。复次世尊，若新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智作大作小，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作大作小，与一切智作集作散，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作集作散，与一切智作有量作无量，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作有量作无量，与一切智作广作狭，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作广作狭，与一切智作有力作无力，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作有力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有起此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世尊，若新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陀罗尼们作大作小，与一切三摩地们亦作大作小，与一切陀罗尼们作集作散，与一切三摩地们亦作集作散，与一切陀罗尼们作有量作无量，与一切三摩地们亦作有量作无量，与一切陀罗尼们作广作狭，与一切三摩地们亦作广作狭，与一切陀罗尼们作有力作无力，与一切三摩地们亦作有力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有起此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世尊，若新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欲流作大作小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亦作大作小，与欲流作集作散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亦作集作散，与欲流作有量作无量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亦作有量作无量，与欲流作广作狭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亦作广作狭，与欲流作有力作无力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亦作有力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有起此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 佛子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以般若、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布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欲留相、欲留果，作大作小；与一来相、一来果，不还相、不还果，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，亦作大作小。与欲留相、欲留果，作集作散；与一来相，乃至阿罗汉果，亦作集作散；与欲留相、欲留果，作有量、作无量；与一来相，乃至阿罗汉果，亦作有量、作无量；与欲留相、欲留果，作广、作狭。与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亦作广作狭；与欲留相欲留果，作有力作无力；与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亦作有力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由其慈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佛子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以般若、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布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独觉作大作小；于独觉菩提，亦作大作小；与独觉作集作散；与独觉菩提，亦作集作散；与独觉作有量作无量；与独觉菩提，亦作有量作无量；与独觉作广作狭；与独觉菩提，亦作广作狭；与独觉作有力作无力；与独觉菩提，亦作有力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由其慈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佛子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以般若、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布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菩萨摩诃萨作大作小；与菩萨摩诃萨行，亦作大作小；与菩萨摩诃萨作集作散；与菩萨摩诃萨行，亦作集作散；与菩萨摩诃萨作有量作无量；与菩萨摩诃萨行，亦作有量作无量；与菩萨摩诃萨作广作狭；与菩萨摩诃萨行，亦作广作狭；与菩萨摩诃萨作有力作无力；与菩萨摩诃萨行，亦作有力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由其慈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佛子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以般若、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布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诸如来应争当觉，作大作小；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亦作大作小；与诸如来应争当觉，作集作散； 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亦作集作散。与诸如来应正等觉，作有量作无量。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亦作有量作无量。与诸如来应正等觉，作广作狭。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亦作广作狭。与诸如来应正等觉，作有力作无力。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亦作有力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有其慈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、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作大作小，作集作散，作有量作无量，作广作狭，作有力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有其慈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不依般若波罗蜜多、净律波罗蜜多、精进波罗蜜多、安忍波罗蜜多、境界波罗蜜多、布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受想行识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色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与受想行识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与色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与受想行识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与色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与受想行识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与色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；与受想行识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有其慈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不依般若、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眼处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于眼处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于眼处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于眼处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于眼处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；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有其慈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不依般若、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色处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声香味触法处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

与苦圣地不作广不作狭，与极灭道圣地亦不作广不作狭，与苦圣地不作有力不作无力，与极灭道圣地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慈祥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不依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四净律不作大不作小，与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不作大不作小，与四净律不作集不作散，与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不作集不作散，与四净律不作有量不作无量，与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不作有量不作无量，与四净律不作广不作狭，与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不作广不作狭，与四净律不作有力不作无力，与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慈祥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不依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八解脱不作大不作小，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不作大不作小，与八解脱不作集不作散，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不作集不作散，与八解脱不作有量不作无量，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不作有量不作无量，与八解脱不作广不作狭，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不作广不作狭，与八解脱不作有力不作无力，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慈祥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不依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四念住不作大不作小，与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上道之亦不作大不作小，与四念住不作集不作散，与四正断乃至八上道之亦不作集不作散，与四念住不作有量不作无量，与四正断乃至八上道之亦不作有量不作无量，与四念住不作广不作狭，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亦不作广不作狭，与四念住不作有力不作无力，

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无妄施法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于恒住舍性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于无妄施法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于恒住舍性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于无妄施法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于恒住舍性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于无妄施法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于恒住舍性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于无妄施法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，于恒住舍性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由其此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此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不依般若，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一切智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于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于一切智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于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于一切智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于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于一切智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于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于一切智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；于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由其此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此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不依般若、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一切陀罗尼门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于一切三摩地门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于一切陀罗尼门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于一切三摩地门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于一切陀罗尼门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于一切三摩地门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于一切陀罗尼门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于一切三摩地门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于一切陀罗尼门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；于一切三摩地门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由其此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此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不依般若、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欲流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于一来，不还，阿罗汉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于欲流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于一来，不还，阿罗汉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于欲流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于一来，不还，阿罗汉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。 曰欲留，不作广，不作狭。曰欲来，不还，阿罗汉。亦不作广，不作狭。曰欲留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曰欲来，不还，阿罗汉。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由其慈祥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不依般若，净虑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，不识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欲留相、欲留果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欲来相、欲来果，不还相、不还果；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欲留相、欲留果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与欲来相，乃至阿罗汉果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。与欲留相、欲留果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与欲来相，乃至阿罗汉果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与欲留相、欲留果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与欲来相，乃至阿罗汉果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与欲留相、欲留果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；与欲来相，乃至阿罗汉果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由其慈祥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不依般若，净虑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，不识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独觉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独觉菩提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独觉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与独觉菩提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与独觉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与独觉菩提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与独觉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与独觉菩提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与独觉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；与独觉菩提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由此其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不依般若，净虑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，不识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菩萨摩诃萨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菩萨摩诃萨行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菩萨摩诃萨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与菩萨摩诃萨行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与菩萨摩诃萨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与菩萨摩诃萨行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与菩萨摩诃萨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与菩萨摩诃萨行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与菩萨摩诃萨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；与菩萨摩诃萨行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由其慈祥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